风吹过青草连绵，莫离山伫立在眼前，巍峨身躯高如云端，守护着我们的平安。无论出河水干天，静静地涌出山间，灌溉了我们的家园，沉默地流淌，从未改变。 掌声送给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马头琴乐团。再次给我的乐团掌声，谢谢各位。也再次给梁翘柏老师带领的依然是我的演唱会的乐队的老师们表示感谢，你们非常优秀，谢谢各位。谢谢在场的每一位观众朋友，感谢。谢谢笛子，谢谢，谢谢各位。